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汤耳朵 啊， 你在沙发上扑腾什么呢？ 哼，游泳。 游泳？ 是的，静宇老师教的游泳。 游泳不应该是在水里吗？你为什么要在沙发上呢？ 我先把动作练一练呢。你看， 你在干嘛？ 这个吐气标准吗？ 标准是标准，不过你低着头往下吐气，难道游泳的时候不应该是抬起头往上吐气吗？ 往上那叫吸气好吗？ 啊，对对对对，你难道不应该抬起头往上吸气吗？ 是这样吗？哎，你看我的腿怎么样？姿势优美吗？ 你的腿的姿势很优美，胳膊的姿势也很优美， 啊， 吐气的姿势也很正确。 啊，是的。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 啊， 别人应该是滑一下水，吐一口气，吸一口气。滑一下水，吐一口气，吸一口气。 是的。 但是你呢？你练滑水的时候光练滑水，练吐气的时候光练吐气。这些完全不能结合在一起嘛。 哦，我知道了，知道。这样，金鱼老师还说了，顺其自然，放轻松。 自然放轻松， 啊，不用想着一二三四那种啊，嘿，太没意思。哎，这样，我们端一盆水，试一试。 端一盆水，那干脆你就到咱们家的鱼缸里，去试一试吧。 啊，可以 啊。上次买的这个大鱼缸。 对，哎，游泳眼镜有吗？ 游泳眼镜 啊？ 我给你，扣两个鸡蛋壳吧。 好吧。 来， 泳衣有吗？ 你长了那么多毛，还穿什么泳衣呀？ 哎，那样显得很专业吗？ 哎，那好吧，就把这个旧内裤给你当泳衣吧。 啊。再给我拿俩勺。 为什么要拿俩勺啊？ 绑在我的脚上啊。 为什么要绑在你的脚上啊？ 划水快。 好吧，给你俩铲子吧。 啊，好好 啊。好了，鱼缸已经给你放满水了，现在你可以跳进去了。 嗯，热身运动 啊。对对对， 三四 五 六 七 八， 好了，可以跳进去了。 再见。咚扑通。 唐耳朵，你倒是换气呀，你倒是划水呀。哎呦，我得把你捞出来。哎呦，你怎么一下子就沉到底儿上去了？ 啊，我学的是潜泳嘛。 那你现在怎么喝了这么多的水呀？ 哎，看来还没学会。 哎，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威廉·乔伊斯为我们创作的，是由任蓉蓉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乔治变小了》。 有一天，当爸爸和妈妈出去的时候，小男孩乔治正在做梦。他躺在床上，和他的玩具熊在一起。他梦见他变小了。而当乔治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哇，这是真的，他真的变小了，变得比他的玩具熊还要小。 乔治从床上站起来， 他的爸爸妈妈在桌子上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亲爱的乔治，当你醒来以后，请你把你的床整理好。 于是乔治开始整理他的床。 哇，当他变小了之后，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站在枕头上，扯着床单的一个角， 用力地往上拉。整理好床铺，乔治跳下床去。现在他得去卫生间刷牙洗脸。他一出门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猫咪从走廊走过。乔治来到卫生间，好不容易爬上了洗脸台。现在牙刷对他来说简直比扫帚还要大。他坐在水龙头旁边的按钮上，使劲儿地抱起牙刷，就像给自己刷整个脸一样，开始刷牙。咔哧咔哧咔哧。哦，刷完牙以后，他还要洗澡。这也真不容易。不过，当乔治变小了，浴缸就变得像游泳池那么大。橡皮鸭子现在成了他的敌人。平时放在水里玩的小帆船，现在可以真的把乔治装进去。 嘿，向着敌人开炮！咚！ 乔治刷完牙、洗完脸、洗完澡，纸条上还写着：“然后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再去找你的小弟弟。”打扫房间，要把那些玩具士兵小人一个个都码放整齐。那乔治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行。他把他的玩具一个个拖到应该放的地方，然后顺着楼梯的扶手滑下楼去找他的小弟弟。妈妈在纸条里写了：好好吃早餐，吃完早餐别忘了把碗碟洗了。乔治和小弟弟在厨房里，乔治爬上桌子，直接在盘子里吃早餐。一小块巧克力就足够他吃饱了。至于喝橘子汁嘛，吸管里滴下来的一滴也就够他喝饱了。弟弟趴在桌子边上，小心地露出两只眼睛。 天哪，你怎么变得这么小？ 可就算变小了，乔治还是要去洗盘子。他踩在海绵上，在盘子上冲浪，玩得很开心。接下来，他要像妈妈说的那样完成家庭作业。可惜，猫咪踩在他的作业本上。他抱着一支笔，在想该怎样赶走那只猫咪。写完作业以后，接下来该干什么了？乔治，别忘了把垃圾倒掉，然后和弟弟安安静静地玩。倒垃圾，这很简单。乔治把垃圾放在了玩具车里，把弟弟当成了拉车的大象。他坐在弟弟背上的盒子里，当成了驯象人。 嘿，快走，快走，快走！ 还不会走路的小弟弟爬着把垃圾运出了门。接下来，乔治踩在弟弟的头上和他一起玩游戏。接下来，他要给花浇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浇水的时候，一只巨大的青蛙跳过来，差点吓死乔治。再接下来，乔治，别忘了给金鱼喂食。乔治把一只小玻璃瓶套在脑袋上，他现在是潜水员了，他可以直接潜到鱼缸里去给金鱼喂食，这样可比撒鱼食好玩多了。乔治，别忘了检查一下信箱的邮件，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乔治爬上门口的邮箱，那儿有很多的邮件，那里还有他放的玩具小飞机。他坐在飞机上，当橡皮筋把飞机嗖的一下弹出去的时候，乔治就可以坐着玩具飞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他驾着飞机飞上天空，在房子周围来回的飞着，然后飞进窗口。 哦， 哦，天哪，猫咪伸出了爪子，喵，它一定觉得这个飞进来的东西上面驮着一个怪物。猫咪一爪子就拍坏了飞机的翅膀。妈妈在心里说了，乔治，尽量别惹麻烦。 那么飞机坠毁在枕头上算不算麻烦呢？ 乔治躲进被子。当猫咪伸出爪子凶恶地想去抓它的时候，突然，哦天哪，乔治又变大了。这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走进乔治的房间问， 哦，乔治，没发生什么麻烦吧？我不是在纸条上说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吗？ 乔治坐在床上裹着被子发愣，他抓起坏掉翅膀的小飞机。啊，什么麻烦都没发生，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回来了。 哎，兔耳朵， 小金姐姐， 我新发的工作服， 很好看嘛， 不错吧？ 对， 你知道，因为经常在广播电台，我们去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的机房里，要么就特别冷， 是的， 要么就特别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层一层可以脱下来的衣服。 哦， 瞧这个工作服，冷的时候就把拉链拉上 啊。 要是热的时候呢，就把外面这层脱下来。 哇， 哎呀， 真有意思。 我也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穿上工作服呢？ 很有可能啊，很多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有工作服的呀。 比如说 医生。 哦，白色的。 对， 还有白色的帽子，上面有个红十字。 医生一般不戴帽子，护士一般会戴个帽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消防员 啊，他们穿着橘红色的衣服，上面还有荧光的道道， 而且他们的衣服还是防火的。 对对对对对， 听说他们的衣服非常非常沉，而且非常非常热。 辛苦辛苦了， 太辛苦了 啊！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是要穿警服的， 是黑色的， 有的还带着枪呢。 不不， 不能随便用。 哦，那是那是。 还有 啊，大厨师， 厨师穿了一个白袍子， 哈哈，还有一个白的高高的帽子。 听说那个帽子越高，证明这个厨师越厉害。 哇，那会顶到房顶吗？ 说不定最厉害的厨师的帽子一直能顶到天上去啊。 那就跟大烟囱一样。 哦，那你说里面会不会冒烟呢？ 好吧好吧，那还有别的什么职业吗？比如说啊， 比如说 公交车司机。 嘿，他们穿着一个很好看的衬衣，还有个外套。出租车司机好像也是这样穿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知道了，还有空中小姐。 哇， 哎呀，他们的裙子总是那么的漂亮。 是的是的。还有潜水员。 潜水员的衣服我可不想穿， 紧紧的， 在身上绷得太难受了。 还有两个大脚丫，在那泼水游得很快。 不过只有穿这样的衣服，他们才可能完成潜水的工作。 大 耳朵，这么多的衣服里，你到底想穿哪一个呢？ 大厨师。 为什么？ 因为经常跟食物可以在一起，然后想吃胡萝卜，顺手就能拿起来一根了，嘣嘣嘣嘣嘣，嘿嘿嘿。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晚上回到家，呱呱的妈妈就跑去卫生间卸妆，正在弄着的时候，呱呱和爸爸也回来了，看妈妈在拾掇在打扮那个脸蛋儿，爸爸就对呱呱说， 哎，儿子儿子快来，你看看看你妈，哎呦，这么晚了还臭美，这臭美的要命啊。 这个时候呱呱对爸爸说， 这不是臭美，这只是现原形而已，原形毕露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妖孽快给我现原形。 眼瞅着身边的同事都买了私家车，昨天晚上呱呱的爸爸妈妈也谈起了买车的事儿。爸爸说，要不咱也买一辆吧，啊，去哪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有的时候总坐人家车，这也不好意思呀。呱呱的爸爸语音未落，妈妈插话了。妈妈说，你要拿啥买呀？去年咱这房子刚还贷款，这家底儿早就花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咱家也没有传家宝啊，没啥可卖的，是不是？刚说到这儿，只见呱呱一下子从床上爬了起来，奔向自己的奖状。呱呱从墙上摘下来一个奖状，对爸爸妈妈说， 有的人没钱了还买金牌，为了买车我也豁出去了，明天去把我的奖状拍卖了吧。 有一年快过年了，很早呱呱就和妈妈商量，她问妈妈说， 妈妈，春节期间咱家来客人的时候你别总说我，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妈妈说，哎，行行行，那你也得表现好一点，知道吗？ 我得向领导保证我肯定特别的乖。 嗯，那要有人问你成绩呢？人家肯定会问你啊，你现在学习成绩怎么样啊？那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期末考试考得又不好，人家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呀？呱呱眼珠一转，笑嘻嘻地对妈妈说， 那咱们就这样，如果有人问你学习，你就赶紧反问他年终奖，也让他哑口无言。 呱呱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到小叔叔家里去做客，他们带了一大盒的饼干。小叔把饼干盒打开之后，拿了一块饼干给呱呱吃，呱呱坚决不吃。小叔说，哎呀，别怕啊，你爸妈都同意你吃的，没关系，吃吧。 不可能，他们同意我吃就不会拿来送人了，他们都说这是垃圾食品。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小状元学校的王欣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诗，秋天的颜色。 小鸟说，秋天是蓝色的，天空碧蓝碧蓝。青蛙说，秋天是金色的，大地金黄金黄。大山说，秋天是绿色的，山岗翠绿翠绿。人们说，秋天是白色的，雾气雪白雪白。孩子说，秋天是红色的，朝霞火红火红。农民说，秋天